你好，我是王征。今天是久违的第二次不定期的福利，我们来聊一些其他的内容。专栏的更新已经过半，我发现有的小伙伴已经掉队了。虽然说有人掉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是我还是想尽量的能拉一把。于是周末的时候我就在想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的小伙伴掉队了呢？是内容本身太难吗？还是我讲的不够清楚呢？还是说小伙伴本身基础太差，又不够努力，甚至没有掌握学习的方法呢？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是。能让你掉队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内心的迷茫。在我们不那么确信能不能看懂，能不能学会的时候，当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很容易就会否定自己，也会很容易就半途而废。这就好比你在迷失的沙漠当中，那对你来说肆虐的狂风其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不知道该努力多久才能走出沙漠，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走出沙漠。这种对于结果的未知和不确定，就会导致了你内心的恐惧，最后你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能走出沙漠的时候，你就放弃了。其实学习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所以说我今天不打算讲学习的方法，也不打算给你灌一灌心灵的鸡汤，我就想说一说对于这个专栏的学习，或者对于任何的学习来说，我觉得你应该建立的一些正确的认知。那有了这些认知，希望你能够在后面的专栏学习当中少一份迷茫，多一份坚持。有小伙伴给我留言，看书五分钟，笔记两小时，急求学霸的学习方法。那还有人说，数据结构和算法好难，到底应该怎么学呢？是我的学习方法不对呢，还是我太笨呢？其实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并没有杀手锏的学习方法，更没有那些一招制敌的葵花宝典。估计听我这么说会让你失望。如果说你真的要求一个学习方法，那你就看一看我在专栏开始的时候写的那篇如何抓住重点，系统高效的学习数据结构与算法的文章吧。说实话，我也挺想知道学霸的学习方法的。所以说在求学的路上，每当有学霸来分享学习的方法，我是一定要去听一听的。但是听多了之后，我发现根本没有太多的用处，因为那些所谓的学霸的学习方法其实都很简单。认认真真听讲，认认真真做好每一道题，无非这样罢了。也不是说他们说的不对，但是这种大实话我总有一种领会不了的感觉，更不用说真正的指导我的学习了。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，这些方法论的难点并不在于你能不能听懂，而是在于你能不能执行到位。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一万小时定律，那坚持一万个小时你就能成为大牛，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坚持这一万小时呢？所以说这里我还是要纠正一个认知，那就是学习没有杀手锏式的方法论。不要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学习方法不对，不要在开始的时候就否定你自己，因为否定的越多，你就会越迷茫，越是不能坚持。有小伙伴给我留言，老师，这个地方看不懂，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？还有小伙伴留言，红黑书上里的图为什么跟你的定义不相符呢？其实对于留言的问题我特别的重视，但是当我仔细看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现实际上文章当中其实是有答案的，他根本没有认真的看，认真的思考，更不用说去搜一搜资料，再研究下来然后再来提问。那一般的情况下我都会回复你自己再去认真的看一遍，或者你自己先去网上搜一下研究研究，如果说还不懂，那么你再留言给我。其实告诉你答案完全不会花费我太长的时间，但是这样就会让你失去最宝贵的东西，那就是你自己的思考能力、学习能力，能让自己沉下心来研究的能力。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。现在互联网如此的发达，我们每天要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信息轰炸，人变得越来越浮躁。很多人习惯的看一些不动脑子就能看懂的东西，那看到稍稍复杂一点的脑子就转不动了。上学的时候还好，要考试有老师监督，那还能坚持学下来。但是工作之后就没有人监督了，很多人陷入各种手机 APP 里不能自拔，学一会儿就想玩一会儿手机。想静下心来学上半个小时，这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情。无法自律，沉不下心来，那你基本上就可以和学习说再见了。还有的小伙伴给我留言，看不懂，一篇4000多字的文章，10分钟的音频，反复看，看了2个小时都没怎么看懂。这个时候我给他的回复是，如果之前没有基础，或者说你的基础并不好，看2个小时还看不懂，那很正常，你可以看1个礼拜再试一试。一个礼拜的说法我一点都不是夸张，虽然说专栏里的每篇文章都只有3-4千字，10分钟左右的音频，但是知识点的密度还是很高的。如果说在你的潜意识里觉得应该一下就能看懂，那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看了一遍不懂，又看一遍还是不懂，然后你就放弃了。数据结构和算法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啃的硬骨头，可以说是计算机学科里最难学的学科之一了。那我当时也是费了老大的劲儿，能做到讲给你， 其实靠的都是十年如一的积累和坚持。如果没有基础或者基础不好，期望看两个小时就能完全的掌握，那根本是不可能的。面对这种硬骨头，我们就要有打硬仗、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。只有这样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才能更加的平和，才能静下心来，有条不紊的去解决一个一个难题问题。这样的话，遇到了困难，你可能还会窃喜，我又遇到了一个之前不怎么懂的知识点了，那看懂它，我又更进了一步。甚至你还会坏坏的想，又多了一个拉开我跟其他人距离的地方，跨过了这些点，我就能比别人更厉害。一口吃不成个胖子，如果说你的基础并不好，那么就从长计议吧，给自己定一个长一点的死磕计划，比如说一年。那面对于不懂的知识点，静下心来逐个突破，这样你的信心慢慢的也就建立了。还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，开始没怎么看懂，那看了一下午终于看懂。看到这样的留言，我真的挺为他感到庆幸的。庆幸的是他并没有中途的放弃，因为放弃的念头就像一个心魔，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，他会一直围绕着我们，一旦被他打败一次，你就会被他打败很多次，掉队也就不可避免了。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思考比较多的事情。前一段时间我研究多线程方面的东西，因为它涉及一块比较复杂的内容，扎瓦内存模型。虽然说看懂并不难，但是想要透彻无盲点的理解，这一点都不容易。本来以为半天就能看懂的东西，结果我从周一一直看到了周五的下午，陆陆续续花了五天的时间才把它彻底的搞懂。回想这五天，其实我有不下十次都想要放弃，每一次都在心里想，哎呀算了，先放一放吧，以后再说，哎呀太难了，啃不下来算了，哎就这样吧，反正也用不到。这些放弃的念头其实就像一个魔鬼一样，一直的萦绕在这五天的研究当中。那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很庆幸当时我并没有放弃，而是多坚持了那么几天。如果当时我放弃了，那之后再遇到技术难题的时候，放弃的心魔还会再来拜访我，潜意识里我依旧会输。之所以没有放弃，我自己总结了两点原因。那第一，我对学习这件事情的认知是比较清楚的，我觉得没有学不会的东西，也没有攻克不了的技术难题，如果有，那就说明你的时间花的还不够多。第二，我之前遇到卡壳的时候几乎从来没有放弃过，那即便是短暂的停一停，我也会继续拎起来再死磕，而且每次都能搞定。正是这种正向的激励给了我信心，让我再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坚信自己可以搞定它。还有小伙伴留言说，那看到有的小伙伴有很多疑问，我来帮作者说句话，文章写得很好，通俗易懂，如果有一定的基础，看懂还是不成问题的。所以说有些小伙伴的觉悟还是挺高的，我文章写得再通俗易懂，对于之前没有基础的人来说，看起来确实费劲。那第一，课程本身的难度就摆在那儿，想要轻松看懂，这本身就不太现实。那第二呢，对于任何新知识的学习，入门都是一个非常漫长和煎熬的过程。但是这个过程不论是谁都要去经历，谁也逃不过。只要你能挺过去，入了门，再学习更深的知识，那就简单多了。我大学里的第一堂课就是 C 语言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那简直就是听天书。因为之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计算机，更不要说编程语言，所以说对于我来说， C 语言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。从完全看不懂，到慢慢有点看懂，再到完全看懂，毫不夸张的讲，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。但是当你掌握了之后，我发现其实这个东西它一点也不难。如果没有度过漫长煎熬的入门过程，如果说没有一点韧性，再没有一点点信念的话，那可能也就没有现在的我了。所以我一直相信，情商比智商更重要。对于很多学科的学习，智商并不是瓶颈，最终能够决定你所到达的高度的，一定是情商。而情商中最重要的，我觉得就是逆商。也就是说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会如何去面对，这将会决定你的人生最终能够走多远。好了，今天我想分享的关于学习的几个认知就讲完了。那现在你有没有对于学习这件事情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呢？希望可以因此让你少一点迷茫，多一份坚持。最后我有一句话送给你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耐得住寂寞，才能守得住繁华。